手是我们要的自由，原来分手是需要练习的，等伤口好了会变轻松的，海阔天空不残留一点痛，回头看他 晨七点的 CBD 大北窑公交总站迎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上班族，地铁国贸站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汇聚了千万人梦想的北京国贸进入加速第二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FM 九九九，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老公，这是什么车？好帅啊！ 国民豪车众泰 T 六百啊，颜值高，性价比更高。 众泰汽车 T 六百 Z 七百，购车大放价，九九九听友更有专属优惠，折扣再降1000元，活动截止到3月31日，赶快行动吧！详询五方桥奥宝仕达 4S 店，0106736-2558，6736-2558。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据德国媒体称，居住在上海的英国人胡润发布了2017年全球的富豪榜。在这个全球最尊贵的俱乐部当中，讲中文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全球68个国家的2257名亿万富翁当中，来自中国的超级富豪有609个，也就是说呢，超过了1/4。因此，中国与美国的超级富豪人数是552人的差距在进一步的拉大。今年路德的亿万富豪人数是史上最多。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 Nicole， 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全分享。虽然呢，我国目前暂时没有全面发行塑料钞票，但可以说呢，我国在塑料钞票研发领域的能力是十分超前的。对于我国塑料钞票的研究，央行呢有专门的部门在做，但何时全面发行暂无时间表。中国人民银行两位副行长呢日前也是在两会上透露这一信息，让人们开始想象另外一种钞票的可能性。日前，火币网、OK 币行以及比特币，中国这三家比特币交易平台同时发布公告称，根据监管部门，比特币交易平台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反洗钱、外汇管理和支付结算等金融的法律法规的要求。近一个月来呢，三家交易平台根据相关的政策细节，积极研发和升级系统，并且呢借鉴全球的监管经验，同时呢与业内的同行讨论制定行业标准，制定自律的制度。三家平台一旦获得监管机构的认可以后，即可恢复提币业务，具体恢复时间则需要关注三家网站的官方公告。这个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限购政策。限购限贷呢不能急刹车，但也不能置之不理。日前，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主任周学东呢接受采访时表示，从长远来看呀，建议开征的房产税，这是抑制炒房最有效的手段。但开征起步时呢幅度要小，例如从夫妻名下第三、第四套房产开征。 好了，这个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呢就告一段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这个早晨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动力火车的《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倒不如就忘了，就断了。 大家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 Nico。 说到三八妇女节已经过去两天了，在这里呢 Nico 要问大家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你休息半天了吗？其实每年呢妇女节都在开两会，所以很多人都是没有休息过的。而今年呢，很多公司也是一如既往给每个姑娘发了一盆小盆栽，寓意大概是希望像小植物一样的焕发勃勃生机吧。当然很多人也在晒照片，说桌上的盆栽队伍又要进一步的扩大了。讲真的，国际三八妇女节，你真的知道妇女是哪些人吗？我呢也是心血来潮，当然百度了一下妇女到底是什么意思。上面写着呢，妇女通常是指有孩子的女性。讲真的，这个群体啊，争取权益的征途还真是远着嘞。需要跨越的不光是职场的歧视，家庭成员之间的尊重，甚至连女性之间的尊重和理解都有待争取。从来呢都是妇女羡慕少女，你很少见到少女羡慕妇女的。能让人羡慕的妇女要非常幸运，或者是付出非常多的努力才会被人看到。其实呢，我们内心真正希望看到的是，不管结婚或不婚，生育或丁克，都一样被看作稀疏平常的选择。就如同呢，爱穿裤子还是爱穿裙子一样，那才是真正的平等，你们说对吗？因为今天是周五，我也是带着万分喜悦的心情呢开始做今天的节目，因为马上就要过周末了，我们的幸福时光马上就要来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盘点一下这一周的奇葩新闻，此刻你准备好了吗？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江美琪的《芥末不辣》，希望你会喜欢。 今天的芥末不辣辣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讲真的，一到周五说奇葩新闻，我就带着无比憧憬又无比忐忑的心情，生怕是出现了什么让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或者是内心极其受挫的事件。好了，接下来言归正传，说说这一周的第一条奇葩新闻，那就是呢，在湖南一风景名胜区，妇女节呢是推出了女性半价购票的活动，一名的身份证上显示男性的游客穿着女装要求半价购票，被工作人员质疑之后呢，他坚称的自己就是一个女生，并且反击称呢，我腰细腿长，我比你漂亮。最后呢，工作人员也只能卖给他一张半价门票了。其实看完这则视频之后呢，我的感觉算是也不是很漂亮嘛。可是论他的打扮，更让我难以消化的是媒体的标题，标题写着妇女节景区半价，奇葩男假扮妇女成功买到了半价票，景区傻眼，因妇女节半价他男扮女装。我觉得他不是假扮的半票，当然也不是奇葩男，人家明明就是有性别识别障碍的男生好吗？这是一种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是一种心理认知的问题，人家既不是骗子也更不是笑话。说实话，我觉得他内心应该挺痛苦的吧。但是就事论事，我们理解归理解，我觉得呢他闹错地方了，景区毕竟有景区的规定，人家说女性应该就是法律意义上的女性，不然我们心里啊认同自己是婴儿是不是就可以免票了呢？或许他的初衷呢是让社会尊重个体之间的差异，但是呢他也该尊重一下社会的规则嘛。景区还是很棒的，给了他一张半价票，但是并不代表这样就是对的，你说呢？好了，赶快休息一下，让我喘一口气，送上一首来自于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去穿梭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我们这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越等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再猜吗，还是说好穿好了吧，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当你我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把过去传说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我们这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越等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穿好了吧，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其实说到穿女装呢，让我记忆深刻的应该还有一季叫《奇葩来了》，来了一个穿女装的男生超小米， 他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他比很多女生都优雅。他还讲了自己上男厕所的时候会让男生误以为啊自己是走错厕所了，跑到女厕所的故事。他的工作呢，就是为自己的群体做一些更服帖的服饰。当时的弹幕其实就很正面，因为很多人都在夸他很美。我觉得他选择了正确的发声的地方，也选择了正确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尊重他所在的群体。这显然比挑战社会规则，我觉得有效果多了吧。不过不管是社会对女性的不公，还是对性别混淆的歧视，消除呢都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值得庆幸的是啊，我们已经开始讨论这个话题了，就是希望有朝一日，也许是100年以后吧，或许就有个节日叫国际无性别节，那也说不定的。好了，接下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孙楠的《无处不在》。 心情就被爱触动，爱融入到阳光中，雨后吹来那清凉的风，温暖在不平集中，我们也被爱包容，每一种表情都相同。看喜马拉雅山峰，飞翔在澳洲天空，漫步在多瑙河畔，跟着非洲的节拍，快乐气氛在摇摆，我只想大声对你说，阿库纳马塔塔，哭啊一夜哦。 Bring it down, shut up. Bring it down, shut up.

踏过，让晚风轻轻吹过，伴送着浅秋花香，像是在祝福你我，让眼色轻轻闪过，闪出你每个希冀如落火，快要沾湿我。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很多人一定都被两会的新闻刷屏了。正在举行的两会呢，就是把各类人群的议题都放在了台面上。最近呢，就有一个关于剩男这个议题引发了热议。人大代表朱良玉呢，建议政府介入解决农村剩男问题。他提出，当前呀，农村剩男是越来越多了，不仅造成了买卖婚姻、性犯罪等问题，从长远上来看，还导致了农村与城市更加的割裂，让公众管理面临着重大的考验，建立政府引导观念，精准扶贫。话说呀，这重男轻女最终还是得社会买单啊。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这一条提议呢？找对象真的有这么难吗？说好的知识改变命运呢？不开玩笑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送上好歌，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剩男找不到老婆啊，好严重的样子。接下来呢，送上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郑秀文的《终身美丽》，这个早晨依旧送给你。 踏前仍旧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重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自己不好。我这幸运而合着眼睛，只得你曾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斗你自己才是虚伪。人他们多漂亮，未及你惊喜。

觉得我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也是我。 言归正传，我们刚才聊到了知识改变命运，我觉得老师是一定不会骗你的。其实我今天呢就看到了一个非常令我心酸的新闻，一个大学老师为了吸引学生上课穿起了龙袍。我点开图片一看，何止是没人玩手机啊，那根本就没人呀。据同学介绍呢，这位皇帝是集美大学思政部的老师，照片上呢他呢正在扮演着道光皇帝，以第一人称呢为同学们讲述历史，是得到了一致的好评。在这里呢我们也为老师点赞，我好想选这门课。逃课的同学难道你们不觉得可惜吗？等毕了业之后可就再没有人这么劳神费力的传授知识给你们啦。到时候你想学点知识需要调用的意志力，比你现在上大学时起床上课需要的意志力至少，我说是至少要乘以10。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满脸都是泪啊。所以呢，在此也是奉劝正在上学读书的你们，好好珍惜上学的机会，好好享受一下轻松的人生吧。好了，接下来送上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一起分享了这一周的奇葩新闻，大家千万不要走开，下个时段我们继续分享。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离开的

近期的数据表明呢，一些呢被中国人忽略的国产手机在海外却日趋火爆。知名研究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2016全国销售前五的手机品牌中，中国品牌已占三席。在印度，中国手机厂商的市场份额已超过 50%， 在非洲呢也已经超过了 40%， 在欧洲市场也超过了 20%。 走在新加坡的街上，国产手机的出镜率也是十分的高。这个时段的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大众。大众排放门的调查呢尚未结束，而它带来的影响呢或许要比预期的更加的深远，会造成欧洲1200起过早的死亡案例。2008年至2015年期间呢，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之一大众集团在其大本营德国销售的约265万辆装有作弊软件的柴油车。据此，近日在环境研究快报上，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做出了预测，在此期间德国境内问题大众车超标的排放物氮氧化物预计呢会导致欧洲地区1200人提前死亡，总体寿命的减少13000年，平均每人早逝超过10年，带来19亿欧元的损失。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照例我们还是继续听首好歌，来自于苏打绿的小情歌，在这个早晨带来一点点甜蜜的感觉。 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千万别问我今天为什么Nico的心情这么好，因为你猜呢？当然是因为周五了。这么有吸引力的日子，我一定要倍感精神，打足鸡血，准备迎接万分美好的周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一起分享了这一周的奇葩新闻。刚刚呢，我们说到了是老师假扮皇帝，但接下来呢，比起假扮皇帝的老师，这个假和尚好像就没有那么可爱了。厦门的海滩呢，最近是出现了一批假和尚，他主动的跟游客搭讪，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他们比较喜欢向年轻的情侣搭讪，给钱之后呢，便祝福他们感情幸福，不给钱就各种吐槽，各种的诅咒。当然这些假和尚呢，还找机会向女孩讲述人生道理，并说如果不求佛牌保佑，恐怕家人身体会出问题。女孩呢，则是赶紧掏钱打发其离开。我觉得这种骗子骗钱还是其次的，主要是糟心呐。你说说，遇到这种假和尚，就该当场请他背大悲咒，背不下来你怎么好意思拿钱呢？你们说对不对？好了，接下来继续听到一首歌啊，我也是稍事休息一下，听到这首来自于张韶涵的《香水百合》。这首歌呢，算是有那么一丢丢的年龄了，希望你还记得这首歌的旋律。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999路况播报，我是李恩，为您来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目前京藏高速北向南从玉清街到北五环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京港澳高速西向东从西五环路到城内街有 1.2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2公里。万泉河路北向南从苏州街到西三环北路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复兴门外大街西向东从复兴路到白云路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突发路况信息，7:10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汇桥通侧事故，占用主路两车道，后方的队尾排至京通快速路八里桥收费站、通燕高速西马庄收费站，请您注意绕行以上路段。另外，周五下午校园周边路段容易出现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尤其是近期比较突出的杏石口路一线，受接孩子车多影响，四季青桥至汉河路路口双向交通压力大。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供您参考。私家车999提醒您，今天是星期五，限行尾号是3和8。FM 999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继续为您刷新路况。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嗨，你好，我是苏运营，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不回头的走下去。 说到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我觉得被骗子骗还不是最可悲的，这被媳妇儿骗才是欲哭无泪呢。这不就有这样一个坑老公的媳妇儿。日前呢，贵阳多个本地群中呢散播着这样一条当街抢小孩的信息，经证实呢该消息就是谣言， 而真相却令人无语。车企女子呢，嫌老公不重视家庭，想让他亲自去幼儿园接送小孩，故意呢编了这么一个瞎话，导致她的丈夫信以为真，发消息给亲朋好友，导致谣言扩散，造成了恶劣影响。目前该女子的丈夫已被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我是真替这位女子捉急呀，她的老公至少有10天不能去接孩子了吧？想想这是不是弄巧成拙呢？一首戴佩妮的《懒人漫游》在此刻依旧送给你。 你不在我究竟过得好吗？一肚子的闷气还乖乖装在家，我不和别人说话，因为说了会吵架，索性一个人看看片子刮刮痧。你不在我究竟是的好吗？我过期的馒头还傻傻留着它，我不听赞美的话，因为听了会头大，索性一个人光院子上山花多优雅。从心里就知道没有大不了的伤口，没有好不了的理由，只有花不完的宇宙。哦大林大林大，从心里就知道没有做不好的借口，没有转不下的烦忧，人漫游。你不在我究竟睡得好吗？打了个喷嚏还迟迟不肯发，我不对你说 那我每周五在做一周奇葩新闻盘点的时候，都在感慨，每一周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新闻爆出啊！所以证明了那句话：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社会大了，什么样的人都有。当然，在周五安排这样一个节目环节，也是希望能够在周五的早晨给大家带来一些算是愉快的心情吧。但是有些新闻可能会令人糟心，也说不定。言归正传，接下来呢，我们送上一首来自于吴克群的《男佣》。说实话，自从吴克群改名之后，我每次看到他的名字都要卡壳一下，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有同样的感受。 最爱野蛮女友，怕酒怕不够，活该倒霉的是我，怕你哭怕你泪流，怕男朋友唾弃我，我只是你的男友。路上车太多，司机老五来接送，钱剩钱不够，还要懂一点幽默，煮饭烧菜你不懂，心意擦地的错过，全部都由我来做。不管你站着坐着趴着，我在你左右。如果

目前京开高速南向北从福兴路到京良路有 1.4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西直门外大街西向东从动物园路到西直门内大街有 1.3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建国门内大街东向西从建国门外大街到朝阳门南小街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北三环西路辅路西向东从三义庙路到中关村南大街辅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突发路况信息，7:10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汇桥东侧事故占用主路两车道，后方的队尾排至京通快速路八里桥收费站、通燕高速西马庄收费站，请您注意绕行以上路段。另外，周五下午校园周边路段容易出现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尤其是近期比较突出的杏石口路一线，受接孩子车多影响，四季青桥至汉河路路口双向交通压力大。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供您参考。私家车9999提醒您，今天是星期五，限行尾号是3和8。FM 999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继续为您刷新路况。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体味他们的别样人生。此刻你收听到的是人物志，我是主播林口。 世界呢，从来不缺乏勇士，但是却没有几个勇士能够真正的做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所谓的勇士呢，时常呢是为名为利而做出一些违背自己内心真实想法的事情，即使是为了事业而牺牲掉自己所珍视的东西，例如感情。但是之前呢，我就发现了一个真正敢于跟着自己内心想法走的勇士，不由得为他的做法拍手叫好。毕竟呢，在事业上升期公布恋情的艺人实在是凤毛麟角，他无疑是其中的战斗机啊。没错，他就是任嘉伦。近期呢，未播先火且最没有争议的古装剧《大唐荣耀》《大唐荣耀》中的官方唯一男主角广平王，全天下的女人都呼着喊着要取代沈珍珠做他的王妃呢。此消息一出呢，朋友圈呀、娱乐号啊、微博呀，众多的广平王妃全都炸开了。这感觉呢，就像是往平静的娱乐圈里丢了一枚炸弹一样，将所有的潜水的吃瓜群众都炸出了水面。所有人都在惊叹任嘉伦的勇气啊。对呀，就是这个现在窜红速度逼近火箭上升速度的美男子，依旧没有按耐住自己内心那汹涌澎湃的爱意，在日前专属美少女的节日里，给自己心目中的那位小仙女深情告白了。身为娱乐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众多无辜群众对于这个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花样美男突然之间就给大家吃了一把狗粮的行为，简直是无法接受，甚至都不晓得应该怎样理解了。这个时候秀恩爱难道不是自断前程吗？但是咱们众多假广平王妃呢，却纷纷的点赞表扬自己男人的行为，认为呢这是一种特别爷们儿的做法。毕竟咱们女生最需要的不就是被喜欢的人在乎和疼爱吗？从这一点上来看，任嘉伦做的简直堪比教科书嘛。在这么重要的时刻宣布恋情，简直就是把那位叫聂欢的妹纸宠上天了嘛。以上完全两种不同的阵营，我觉得他们说的都很有道理，但是我并不是无言以对。即使呢有种老公被拐跑了不爽的感觉，但我还是力挺任嘉伦这种敢做敢当敢爱敢负责敢公开的行为的。说真的，在这个男多女少遍地单身的社会当中，你能遇到一个和自己相互珍惜的人实在是不容易，更何况那个人在自己的身边默默无闻地陪伴了整整5年的时光啊。且不说彼此之间有多么深刻的山盟海誓，就光光那1800多个日夜的守护就已经足够珍贵了吧。即使这娱乐圈是一个巨大的染缸，但是呢染缸染的始终是毫无招架之力的白纸，染不了晶莹剔透的钻石。所以任嘉伦公布恋情有问题吗？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你们说对吗？ 我

句话，我转身摇摆，这是为了一个笑容，爱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因为爱所以爱，温柔经不起安排。如果那么快，不要等到互相伤害。现 大家早安，我是 Nicole。 错过的班车，因为工作推迟的年假，失之交臂的荣誉，单恋的对象，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因为还是要赶上下班车才能够到达目的地，工作还是要做完才能安心的休假。荣誉未得到，也许是你不够优秀，又或是别人没有认识到你的优秀，而那个不喜欢你的人，或许也是因为你还不够他的标准。所以这些或许让人沮丧，但都在告诫自己，你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你们说对吗？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 走过， 没有回头。 我记得，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花。 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秋天，夕阳